起点。

先上了那辆离开时间的车。别再见了米尔达河，回不去的时光乐土，回不去的都写满面孔，和青春一起退落。

切如无常，琐碎几行，落款处有人尽赏。如常工作谈情如常，迷惘也都如常。你看许多人在路上，仍不解为何而忙。笑也困倦，举杯如常，孤独大都如常。你说生来时终不长，诚然才体谅何为失望。少时就像听雨靠窗，日头虚晃，转眼间三巡，谈笑过长，可有担当。生活一线路，只一面望，每个人择时而往。心中那孤纸上刻下，辗转而成一张床。如常攀附圆滑，如常模样也都如常。你看我们都在路上，仍不解为何而忙。泪也熙攘，病倒如常，大都如常。你说不再叙说远方，诚然才理解何为远方。 苍松就是像是今生归 款款烟雨，款款乱红，千秋之余你朝朝暮暮， 未知有何方。 再看一眼，再看一遍你怀中的梦，牢记的风是你给的承诺，还以为习惯孤单，习惯不安，却到放肆进入 我对你情那么深，意那么浓，爱那么多。等待着你，等待你紧紧 真孤岛的鲸，作词沃特艾文尔，读歌人韩建强。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，有着最巨大的身影，鱼虾在身侧穿行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。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，如同伊甸般的仙境，而大海太平太静，多少故事无人倾听。我有着太冷太清的天性，我未入过繁华之境，未听过喧嚣的声音，未见过太多生灵，所以也未觉大洋正中有多么安静，直到遇见你。你的衣衫破旧，而歌声却温柔，陪我漫无目的四处漂流。我的背脊如荒丘，而你却微笑摆手，把它当成整个宇宙，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风流。只是遗憾，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。你眼中有春与秋，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。曾以为我肩头是那么的宽厚，足够撑起海底那座琼楼，而在你到来之后，它显得如此清瘦。我想给你能奔跑的岸头，让你如同王后。 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，有着最巨大的身影，鱼虾在身侧穿行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。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，如同伊甸般的仙境，而大海太平太静，我爱地中海的天气，爱西伯利亚的雪景，爱万丈高空的鹰，爱肚皮下的藻荇。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，直到那一天，你的衣衫破旧，而歌声却温柔。最巨大的身影，雨下在身侧穿行，也有飞鸟在背上。

谁在远方呼唤？天边，天边群山在起伏，倦鸟它已归巢。啊，我的故乡，故乡是否呀？山风吹来的地方，山枣花儿飘香。啊，归去，啊，归去，沙子花香飘满天，归乡路在何方？

也爱上拒绝，我也小心失去一些，失去乖张色彩，嬉笑没察觉，失去化蝶姿态，白日梦要解，失去指尖鱼儿，它有 是你欣赏的故事，我希望买的水果

子多细长，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，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，不虚然不吟唱，只是多行囊。 风儿催我梦，天涯绕无穷，朝朝共暮暮，相思古今同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且是今朝泪，流雨明夜风。风儿催我梦，天涯绕无穷，朝朝共暮暮， 共睦睦，相思古今同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 时光留不住，春去已无踪，潮来又潮往，聚散苦匆匆，往事不能忘，抚平歌西东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且拭今宵泪，相思古今同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 Yeah.

是我的悔恨，可是我好想你，你在哪里？我找不到了。黑夜太多，寂寞重温着反复反映有你的生活，究竟还残留着什么？爱给了你却丢弃了，收起了回忆残存。 他没流过一滴 眼泪，却被大雨包围，冷暖自知的酒杯游荡着善良的魔鬼，他总是这样说着，一切都无所谓。他背对着人群，摔碎了 存在感，听看你从未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98.2 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，青春就是要你好看。